尊贵的夫人，让我把这束鲜花献给您，献给您的美貌。鲜花比起您的美貌，羞涩的毫无光彩了。您的美貌将会给今天的舞会增添无限的光彩。夫人，能否赏光？夫人，您的美貌将会给今天的舞会增添无限的光彩。您香飘四溢，灵光一彩，您才是真正的牡丹之王呐、啊！夫人，能否赏光？挎着篮子出门的人，总是会有收获的，总是会有收获的。

日起，我实在难咽这口气，我定要与他混到底。

奔主题儿， 欢迎。

啥骂啥？ 他骂我！ 骂啥骂啥？ 他骂我！他骂的话难不透，难不透。 是 啥？ 是 失望吧？ 负责，你这是巴里眼照镜子，自找难看。 你这是武大郎捉奸，自作自受。 我负责。是杀猪的砍刀，我从不吃素。我要抓奸，我要打碎花爷天灵盖，我扒他的皮，我偷他的筋，我要。 乱来，王三赵五平桃李，大义老子

人。 怕人了？马顺爷们儿，今天我也不怕家丑外扬了，回头我再找你算账，跟我上楼。 上楼。

自从你我 侄儿，侄儿， 你啊，姑母，姑母，姑母，你呀， 哎呀， 姑母，姑母，姑母呀， 哎 呀，姑母， 哎呀， 姑母。 什么？

来去。 相公，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到。 啊，是是是是是是。 陈妙常听说了潘必正赶考的事情，毅然逃出禅堂，赶往秋江，与潘必正互诉衷肠。

参堂断啊，一片风景福 接下来，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草生机迢迢，行踪似谁？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浙江小百花演唱的越剧，接下来再请欣赏著名艺术家演唱的越剧。先请听傅全香演唱的越剧《情探》中的选段《行路》。傅全香的唱腔以俏丽多变著称，